佛陀教化众生都是随机说法，并无定法可说的，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的都是正法，值得赞叹， 自赞毁他。有门户之见的说法做法，对佛法的弘扬流传都会产生很大的障碍，断绝很多众生学佛的机缘和法身慧命。 所以对于一切大乘佛法，我们都应该赞扬的。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真实利益的，只有 念佛法门。 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 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佛， 真正用功，业障一定是快速的消除，觉得轻安舒畅，法喜充满，生活过得安乐自在。法缘和福报都是自己修来的，尤其在这个时代魔障很多，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尽量去排除，使到正法传播得又广又远，这个是积功累德。 如果反过来增长魔障，使正法消失或者延后弘扬的时间，这些都是很大的过失。 所以要细心去体会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因为粗心忽略，犯下很多过失而自己不知道，还以为做了很大的功德，这样都是没有智慧。无量寿经能够在短短几年当中普遍弘扬全世界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经文简单明了， 程度高与程度浅的人都能够听得懂，欢喜接受。 如果只有程度高的人才能够听得懂，这一部经就不能够普遍利益大众了。 如果是程度浅的人觉得欢喜，程度高的人不乐意接受，这样亦会产生对抗的力量。从这里我们只知道，这部无量寿经真正是 三根普披，利顿全修， 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体会，只要尽心尽力的弘扬流通，那将来呢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大福报的。在《观经注解》里面，善导大师跟我们说，能够用净土法门劝导一切众生，就是真正的报佛恩了。 因为能够劝一个人念佛往生，就是帮助一个众生成佛，功德已经非常殊胜，更何况是帮助很多的众生往生成佛。 所以净土法门是易行道，自行化他，成就都不可思议。在往后九千年，只有净土法门最契合众生的根器。世尊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讲，等到佛法灭尽之后，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还能够住世一百年。 这个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威神加持， 帮助众生一生成就。 由此可知，持诵无量寿经的人的确是十方诸佛菩萨护念。 末法时期修学其他大乘佛法，即使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亦都不容易成就。 一个是善根不够，一个是环境诱惑的力量太大，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堕入名闻利养。 只有净土法门真正能够帮助众生 出离三界，永脱轮回，当生圆满成就。我们与大众相处，只劝人念佛，相信因果报应，这样可以避免过失。 遇到修学其他法门的人，要欢喜赞叹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指点迷津，所以不要轻易讲说话。 纵使自己修行有感应，亦都绝口不提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遵守世尊的教训。末法时代，妖魔鬼怪都以神通感应迷惑众生，如果我们亦都标榜感应，好容易令人混淆，连正法与邪法都分不清楚的了。我们口头上讲利益众生，众生得不到真实利益，必须自己真正有修持，才能够帮助众生。 所以在自己未有成就之前，自度比度他重要。 等到功夫成就的时候，利益众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和智慧。日常生活待人处世，能够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 这个是权智。 自己保持清净心，一尘不染， 这个是实智。 我们不要以佛法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，处处看不顺眼，这个是大错特错。所谓 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法。 离开世间法就没有佛法可言，这些呢我们应该认真去学习的。作为一个领导人，福慧都要具足。 没有福报，下面的人不会听从领导；没有智慧，容易带人行错路，走偏差，这样过失就更加大了。 所以我们观察任何团体的领导人，乃至于佛门道场的执事者，都要有福报的。 有智慧没有福报的人可以讲经，但是不能够做领导。 所以人贵自知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就不会同别人争，一生过得幸福自在，不至于有大的过失。虽然自己不能够领导人，但是可以帮助别人领导嘛，一样都是利益众生的。普贤行愿品讲，要以清净身予以修礼境。我们心里面对待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但是在事相上应该合乎世间法的规矩和秩序， 所谓 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 但是现在世间的规矩秩序已经破坏殆尽，伦理道德丧失，所以世界会有大灾难。我们身为佛弟子，待人处世就应该有节度，但是心底要 时常保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 这样佛法应用在世间就是充满智慧的世间法了。佛在吉凶经上讲得很清楚， 为佛弟子可得为世间事，不可得为世间义。 所以我们弘法的工作要做，但是不能有心去做。 有心做就是世间义， 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任何事情都是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绝对不会有障碍。如果有机缘，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将净土法门介绍给大众。 没机缘的时候就自己认真修行， 有机缘而帮助众生，这个是小乘人。念佛的功夫再好亦不能往生，因为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世界，所以帮助别人认识佛法、修学佛法的工作，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去做的。弘扬净土比弘扬其他大乘法门更殊胜， 因为净土法门最契合现代众生的根器。 我们自己专修，又能够尽心尽力介绍给一切众生， 这个是最有意义的大事业，十方诸佛都会欢喜赞叹。 我们自己也觉得越做越欢喜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这个是现前的感应， 是花报。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 是最殊胜的果报。 佛法一定要回归到教育的，咁只能够创造光明嘅前途，普遍利益一切众生。 因为宗教嘅范围系天道、鬼神道同仙道，各个宗教之间都划清界线，产生对立。 只有佛陀教育涵盖十法界，有广大嘅包容性，能够给予众生真正嘅利益。论语讲用行舍藏就是随缘，遇到顺境的时候，有人愿意重用我们，就可以一展抱负放手去做。 如果是逆缘，就要藏起来，绝对不自我表现。 普通人有一点才华就急于表现，藏不住，只有大福德大智慧的人才懂得随缘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尽心尽力去做，乜嘅时候该收敛。 佛法里面藏嘅意思讲得更加透彻。 中国古代修行人自己成就之后，有法缘就弘法利生，尽心尽力帮助众生；冇缘呢，就住山闭关。住山闭关就系藏，自己努力进修，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处在乱世，每个人都觉得好苦恼。如果唔学法，往往唔知道点样做。在乱世中，最重要嘅系修善积福啦。 有福嘅人，到任何环境都能够安定自在。 所以福报非常重要。我哋称佛为宜足尊，就系赞叹佛嘅福报智慧都圆满。我哋生生世世学佛修行不能成就，冇办法超出轮回，呢个系因为有冤亲债主嚟找我哋麻烦，作魔掌。 冇学佛嘅人唔知道释愁解怨，所以冤冤相报，苦不堪言。 学佛嘅人对一切众生，不论系讨债还债，都劝佢念佛，咁样就可以将所有嘅善恶因缘都转成法缘，世间人情眷属亦转为法眷属，修行自能成就。世尊示现八相成道，讲经说法，就好似一出舞台剧咁，有正面嘅角色，亦都有负面嘅角色，目的呢都在教化众生。例如 阿难请佛讲经，系众生正面嘅榜样；提婆达多处处想破坏佛法，亦系大权示现，从反面嚟教化众生。 所以一切法呢都离唔开因缘嘅。佛法亦都系如此，等到众生因缘成熟嘅时候，自然就会感应诸佛菩萨嚟示现说法啦。菩萨悯念众生苦，所以要普度众生。 苦从迷而嚟，乐自觉悟而生， 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 先要帮助他破迷开悟， 要帮助别人破迷开悟， 自己一定要先觉悟。 自己不觉悟，绝对就没法子帮助众生得真实的利益。我们希望整个佛法兴盛，而不只是一个宗派兴盛。现在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专门弘扬一宗，希望带动整个佛法发扬光大。最难的是 一般人放不低名利私欲，不能够以一切众生的利益为重， 眼光狭小，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， 那是痴迷。 如果能够想到一切众生的利益，认真弘扬佛法， 咁只系真智慧。 世间事知得越多，烦恼就越多。 知道而不执着，是大智慧。 所以佛门和儒家都教我们样样通达而不执着。 知道得多，样样执着，就是所知障。 佛法道场无量，法门无边，却能共存共荣， 就是因为不执着。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理念共识，就不会有斗争，也能够达到和平共存的目标了。我哋睇佛经，一定要能够体会言外之意。普贤行愿品里面讲， 要以清净身喻意修礼敬。 换句话讲，心不清净，无论乜嘢形式，都唔系礼敬。 心地清净，只系真正礼敬。 所以佛法重实质， 实质就系日常生活待人处世嘅起心动念。 忏悔亦都系咁。忏悔最重要的是 知道业障从无始贪嗔痴而来， 表现于外就是 身口意的造业。 我们能够内断烦恼，外净三业，这个就是真忏悔了。佛法常讲生死事大，我哋唔系今生只想到要解决呢件大事嘅，过去世我哋亦想过，但系一直都冇办法解决。呢一生我哋又想到呢个问题啦，但系世缘放不下。 对于世出世法、人我是非、好坏善恶，总有贪恋。 所以虽然念佛，仲系不能达到往生嘅标准。我们能够了解三世因果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面对眼前的逆境或者不如法，心里面才能够平静， 真正相信佛菩萨的安排没错。 正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无论好坏境界通通都接触，在里面磨练自己的清净心。 处顺境不起贪爱，逆境不起嗔畏，咁只系真正嘅修行。如果对于喜欢嘅生贪爱，唔喜欢嘅就起嗔恨，咁就系做轮回嘅业因。 所以《花严经》讲，一切众生都系我哋嘅善知识，只有自己一个系凡夫。所有嘅人事物都系佛菩萨示现嚟度化我哋嘅。凡夫不能不起心动念，但是要知道起心动念是错的，即使是起善念亦都是错的，因为善恶是相对的。 做善业生三善道，做恶业生三恶道。 换句话说，还是不能出三界，都在做六道轮回的业因。俗语说， 凡事凭良心， 凭良心亦是做六道轮回的业。清净心是功夫，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？要等到那一日，我们看所有的众生都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自己就是了。所以经上常讲， 佛看一切众生是佛，凡夫看一切诸佛亦是凡夫。 牛益大师讲， 警员无好丑， 好丑起于心，知人随心不随境，心既随意，境起实有。 境界随时都是跟着我们自己的心念而转变的。真心显露是原教初住以上菩萨的境界，在正宗来讲，则要有一心不乱的功夫才能做到。 我们凡夫学亦学不来，这个是需要真正修持的。 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朝向这个目标去学习，亦就是 当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要将分别执着尽量的放淡。 实在做不到呢，就用一句佛号将它压住。修行要在人事环境里面将烦恼习气磨掉，在顺境的时候不生贪爱，逆境亦不生嗔恚，顺逆境界都是增上缘，成就自己的界定位。娑婆苦海，种种的阻碍困难在所难免，只要能够忍耐，障碍自然就会消除。所以六道里面以布施忍辱为最重要。 布施是放下， 亦就是修积功德重善因。 忍耐是保持功德， 无论处在顺境逆境，如果不懂得忍耐，修积的功德往往会前功尽弃。一定要忍耐，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我们平时用功念佛，到临命终时，一定要做到心不颠倒，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 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决定不是普通人，而是有大福德的人。即使不学佛，亦都不会堕恶道。 因为堕恶道的人都是迷迷糊糊去的，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到三恶道去。所以我们平时就是要确实做好持戒念佛的功夫，以免临命终时手忙脚乱。如果我们不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果报，就是没办法 改变命运，创造命运。 我们起心动念不断做恶业，却想要得到善的果报，希望家庭美满，社会和谐，这个是不可能求到的。一定要 认真断恶修善，持戒念佛，时时回光返照，检点自己，只能够改造命运，如愿以偿，过得自在安乐。 所以真正修行人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。 凡夫有情见，有成见，睇到喜欢嘅就贪爱，唔喜欢嘅起嗔心，所以对于事实真相睇唔清楚，有错误。换句话讲， 只要我哋对于顺逆境界仲有一丝毫嘅牵挂，呢啲情见都会障碍我哋真实智慧。 所以一定要发心利益众生，弘扬正法，心地一日比一日清净，圣德光明，才能够流露。对于一切境界睇得好清楚，好明白，但系绝对不起心动念。 咁就系照见，系真实嘅功夫。 真正念佛人，身心自在快乐，远离一切苦恼， 不老不病亦不死， 时时都有三宝加持，诸佛护念，所以 要有信心，有愿力，认真念佛，十方诸佛都会加持我哋，不但体质相貌会改变，再大嘅业障亦都决定会消除。 所以要想堪验自己修行嘅功夫，从相貌体质上都可以睇得出来的。古人心底清净，所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， 这个是何等的悠闲自在呢？ 现代人好事，小事希望多事，多事还希望有更多事，成日忙到氹氹转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 从这里我们细心去体会，才知道心地清净，发起充满，是真实的快乐。人生苦短，生命危脆，从一个伤风感冒，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这个身体的脆弱。人命就在呼吸之间，为什么我们还要造业呢？ 财富再多，权势再高，都只是过眼云烟，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机会修善积福呢？ 聪明人当财富从眼前过的时候，就会运用智慧支配妥当，作为利益众生的事业， 咁系修福。 冇智慧嘅人支配不妥当，反而会造业。所以 有钱系福报，用钱系智慧。 我哋应该细心去体会。一切众生都有见思尘沙无明烦恼，只有佛只是消除一切烦恼，证得圆满菩提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菩提与烦恼的差别只不过在迷悟之间。 觉悟的时候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迷惑的时候，菩提就是烦恼，两者是一不是二。 烦恼虽然无量无边，终究是虚妄想。 我们只要将心安住在一句佛号上面， 一切的妄想烦恼自然会消除。修行最难的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总以为自己样样都对，这个是致命伤。 菩萨比我哋聪明，因为佢知道自己嘅过失。凡夫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，亦都唔知道点样改正。 所以罪业越做越重，越积越深，等到果报现前，自己实在无法子承受嘅时候，后悔已经嚟唔切啦。慧能大师讲的自己的境界是 亦见亦不见， 见的是自己的过失，不见的是别人的过失。 他又讲，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 见到世间过是自己烦恼起现行，如果我的心好像佛一样的清净平等，又怎会还看到世间过呢？这番说话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才讲得出来的。 我们凡夫妄想执着，时常起现行而自己不知道， 修行稍有进步就觉得共高我慢，这些都是业障深重的表现。我们每日都在做十法界的因， 念一声佛号是成佛的因， 看见众生可怜想要修布施， 这个是菩萨因， 起贪嗔痴是做三恶道因。 所以无量劫来，我们每个人十法界的因通通都具足。 因要遇到缘才会形成果报，哪一种缘比较强，哪一种因就先成熟先受果报。 因是过去生所做的，今生没办法改变，但是缘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 今生希望得善报不受恶报，就要 断绝恶缘，努力加强善缘。 所以成佛成菩萨或是六道轮回，权力都在我们自己，与佛菩萨阎罗王无关系的，这个只是事实的真相。我们今生最重要的事只有 了生死脱轮回， 而且只有净土法门才可以帮助我们究竟解脱，但是必须要具备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的人才能够真正相信这个法门，依教奉行，三种条件缺一种都不可以的。所以 我们今日能够听经闻法，对净土法门深入了解，断除一切疑惑，这个是极为稀有难逢的因缘。 如果能够真信切愿，必然永脱轮回，究竟圆满成就。这个是诸佛如来对我们无尽深广的恩德，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。世间的垃圾事都是脱离三界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，我们放不下亦都要放下的。 但是放下并不是指事相上的放下，而是在心里面没有牵挂。 世间的善恶是非佛法非佛法都要从心里面真正放下，专念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，那这一生必定圆满成就。 我哋日头念佛不间断，晚上亦不能够间断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， 是因为没有将佛号放在心上。 如果心里面真的有佛，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念佛自然就不会间断，往生就会真正有把握。也就是说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如果不是我们心目中第一件大事，那将来往生就靠不住。换句话说， 虽然有信愿，但是不专一，功夫就不能够得力。 信愿专一，无此劫来再重的业障亦能够消除。能够时常存有帮助别人的心，就是修福。 时常为别人着想，等到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自然亦都会有好多人来帮忙。 如果我们不懂得涵养这种温厚善良的品德，粗心大意，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错失好多积功累德的机会，而且将来别人亦都会有意无意地疏忽自己。这些呢都是因果报应。学佛最重要的是专精，无论专学任何经典， 第一要熟读经文，第二要求缘解，第三要认真实行。 乜嘢系缘解呢？能够了解万法平等一如，专学一部经典，任何一部经典都涵盖一切经，一切经典亦原摄此一部经。所谓 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 咁样嘅见解至系圆融嘅。缘解之后要圆修，亦就系 将经典中嘅义理、教训与自己日常生活见解、思想、举止、言行融合成一片， 这样才知道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。今日全善心来学佛的人很多，但是有很多人的方法错误，我们想要帮助同修，首先要说明 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 让他生平等心，然后告诉他修学的步骤与方法，也就是四宏誓愿。 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 学佛之人首先要发广度众生的大愿，然后从断烦恼下手，亦就是一门深入专学一个法门，一部经论培养清净心， 心地清净就生智慧，再学无量法门只能够通达无碍，广度众生，完成佛道。 所以智慧开启之后，再读大藏经三年真的已经足够了，因为 一经通一切经通， 古人九年大成，世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有定有慧，所以能够通达无碍。 我们因为没有定没有慧，不要说一切法，连一个法门亦不能通达。学佛真正不读经而能够成就的只有一种人， 善根深厚，心地清净，没妄念，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 一心一意求往生。 这个是为一切念佛人作真实的证明，功德在讲经说法之上，好像这样的人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两个。一般人学佛呢，都要从教育着手，对于道理事上真正透彻明白，才能够成就信愿。所以世尊不得不说法49年。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最得受用的，就是读经念佛，恢复自性的清净，将烦恼妄想渐渐去除。世尊告诉我们听，妄想执着是众生不能成佛的两大病根。 妄想执着越深重，就越往下堕，智慧越少，所以六道里面地狱众生的妄想执着最重， 菩萨的妄想执着最少，所以他有智慧。如果将妄想执着通通断尽，证得圆满无上的智慧，就是成佛。可见得这两大病根真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，我们为什么不将它舍弃呢？人生苦短，生死是大，冇咩事系过唔去嘅，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一场空，所以吃啲亏，受啲冤枉，何必计较？ 人生只有念佛求生净土系唯一嘅大事。 真正修行想要有把握往生，都是一个人独自专修比较稳妥。我们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以及近代我们亲见亲闻很多自在往生预知时至的人，都是一个人专修的。 一个人修警觉性好高，下定决心超出生死轮回往生见佛。 两个人在一起就有意见，杂心闲话好难得到功夫成片。我们起心动念不是对别人负责，而是对自己负责任。如果还不发心修善积福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过了今生恐怕又要轮回六道，长劫受苦了。 唯有大智慧的人认清事实，知晓得只有求生极乐世界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 学佛不是只是口头上讲讲的，要从心底下真功夫，亦就是无量寿经所讲的洗心逆行， 洗除心垢，改变行为。 修行的利益有三种：住真实位，明心见性，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 积功累德， 为以众生真实之利。 我们修行的目标是清净平等果， 如果不修这三种心，不但不能够往生，世间灾难亦都不能够免除。 因为我们内有烦恼，外有恶缘，内外交感，就一定会有苦报了。 我哋呢个时代真正系饮苦食毒，空气、饮嘅水、食物，处处都存有毒害。解毒最根本、最有效嘅方法就系、 是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。 经典上讲，阿罗汉能够降服毒龙，毒龙所散发出嘅毒气，边个都受唔住。只有阿罗汉菩萨们嘅大慈悲心，才能够降服佢嘅。知恩报恩是做人的基本条件，别人对自己有滴水的恩德都应该铭记在心，更何况是父母师长的大恩大德呢？我们更加要念念不忘呢。这个是培养自己忠厚的品德。 别人对我不好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别人有好处，则要念念不忘。 能够学到这一点，我哋嘅心地至会真正清净，德行至能够成就嘅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亦不必要，有咗系负担。 一切境缘之中，只管修自己嘅清净心，依教奉行，一生嘅际遇就等佛菩萨安排，由佢自然成就。 有缘分做好事，要有智慧辨别呢个缘系邪还是正，正嘅就做，不正就不做。即使有人好心成就，亦要观察将来嘅影响。不要轻易被境界所转。无量寿经讲善护三业，将口业放在第一位，可见得言语的重要了。古人讲， 祸从口出， 言语不谨慎，小则影响个人的荣辱，大则导致国破家亡。这些呢，我们在历史上亦看到很多。有些时候言者无心，听者有耳，往往同人结了冤仇，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所以修行口业最难守了。世尊教我们要 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， 自己一定要谨慎。人道要有伦理，才算是善道。如果丧失伦理，人道亦就变成恶道了。 老虎三日食一餐，而且是饿的时候才会食小动物，如果不饿，即使有动物在他面前行过，他亦都不理会，所做的杀业其实不多。 反观人类所做的恶业，比起毒蛇猛兽不知道要多多少倍。所以畜生死了之后尚有上升，人死了之后呢，反而往下堕落了。世尊当年教学早期的弟子都是菩萨罗汉，虽然没有制度没有组织，但是培育人才教化众生都能成就。这些我们读历史都能够看到。 现代人有制度有组织，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，实质上毫无成就。这个就是觉悟的人没事， 迷惑嘅人多事啦。 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就知道自己应该点样用功。能够天天进步嘅系贤人，我哋能够做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，亦已经好可观。又点样知道自己系唔系进步呢？ 心底清净，冇乜嘢事牵挂忧虑，比以前少，咁就系进步啦。 所以修行要能够真正嘅看破放下。事一心不乱是解悟，理一心不乱是正悟。念佛的好处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 由功夫成片自然入事一心不乱，由事一心自然契入理一心的境界。 正如同大势至菩萨讲的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自得心开就是理一心不乱了。